Nova não, muito mais, tá ligado? Carro de novo. Thank you. Hallo, ik zie van de Unica. De 想过路过不愿错过。 我的生活辣辣辣海牛勿市附近，搿只市上海浦东区。我小个辰光搿搭还没介吵，现在已经非常闹忙了。搿只牛勿市我记得外婆跟我讲过，伊小辰光勿经常来摆布，但是伊却伊辣伊自家个小房间里向做了老多老好个事体。现在阿拉去看叫伊生活过个地方，还有勿有老有我老多个记忆。 搿条马路我经常穿来穿去，因为我小辰光要经过搿条马路去读书个。搿搭有只邮箱，小辰光我拿搿只邮箱寄过老多信拨辣外地个爸爸妈妈。 现在就要到仓库路了，仓库路高头有一只菜场，俺不老早专门去买菜的。仓库路高头还有一个卖豆浆的地方，老年人没啥特别的，但是我们啥特别要求，伊拉早浪向就是欢喜吃眼豆浆，吃眼糖饼，老早就会得起来买搿个早点，叫拨小人吃。 现在立了条十字路口，老早搿搭是没红绿灯的，现在搿搭变成了一只老宽阔的十字路口，外加有老多新的房子造起来，变成了商品房。我想老早外头外婆住的地方也会得变成供商品房。希望今朝看到伊，还想勿想得起老早的事体。 Thank you. 住了外地的状态来投生活的呢，有买小菜的，有开饭店的，有当厨师的。搿搭住的人并勿是经济老富裕的，但是去了侬却可以辣搿搭感觉到一个老真实的上海。我现在经过搿搭个居委会了。居委会是一只红颜色的房门，非常有上海特色。那我住的搿条弄堂叫做锦绣里，是安南路的716号。哦，搿搭是62号，阿拉还是进去了。搿搭新开了一只小超市，搿搭还有只电话亭。搿只电话亭老早没电话的辰光，家家户户都到搿搭来打电话，现在已经变成只理发店了。小辰光，老多小朋友会得过来买糖、买现金烧吃、买啤酒回去拨屋里向人吃饭辰光用。搿辰光，屋里向老多人已经辣海烧菜了，侬可以听到老多人辣海烧菜的声音，味道也老香的。因为搿辰光，应该大家来准备夜饭了。搿搭勿光是来上海本地人，还有苏州人、宁波人，老多上海周边城市的一眼新的上海人。 那 我想就要到了搿搭142号。搿搭房子一般侪是两层头的。高头还有得天窗。 你都往里睡觉。 小辰光蹲辣搿搭走来走去，还跟小老多小朋友蹲辣搿搭弄堂里向跑来跑去白相。搿搭弄堂看上去的天空虽然勿是老宽广，但是还是非常美丽的。哎，舅舅侬好。 哎， 侬好。 侬老到得来了。 侬好。今朝带一朋友过来，就想录录锦绣里的声音。 哦，录到得来。 哎，对。 侬到吗？ 晓得。 哎，晓得。 阿姐出去白相 了。哎，出去白相。哎，舅舅。 拿起好了。 啊，好。 舅舅啊。 哎。啊，我再问。 哦， 有朋友。 哦，出去了。 哎。好，搿搭就是锦绣里的到头了，我可以往回头走了。搿搭老早听伊拉讲，搿搭后头有一只兵工厂，好像是日本人等里向造武器，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。反正搿只地区的历史还是老悠久的，还有百多年了。老多老人侪是生辣搿个地方的，所以伊拉到今年有得70岁。搿搭房子也充满了伊拉的从小到大的记忆。搿搭有非常熟悉的味道。 碰到搿位是我外公的妹妹，听妈妈讲伊是个非常好的母亲，屋里向对小人侪照顾了非常好，每人无时无刻带大，培养伊拉工作。不要拉绳子。 啊，以前生活的地方。 啊，对。 啊。 啊，今朝搿一趟就是基本上结束了，搿条路反反复复走了，有将近10年辰光，现在勿经常过来了，但是伊永远辣辣我的记忆当中。